门口有一片槐树 啊，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音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铜水台。 哎，白喜欢了！ 哎哎， 好，三国铜雀台， 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啊、曹操修的铜雀台 啊， 怎么样？ 好啊，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啊，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电钻都不如， 没你们家电钻高。 我们家电钻好， 王家大电钻 是吧？ 哎， 您给说说， 殿宇重重，高阶阴汉。七步一阁，八步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象牙为床，锦鲤为幔，走穗提钩。小金花帐内有美女从屏，一个个霞帔霓裳，云欢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你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秦始皇怎么样？ 好， 南修五岳，北筑长城，东天带海，西建阿房 啊。 阿房宫啊 啊， 比你们家呀、啊？ 比我们家怎么了？ 不，你们家那小院 比我们家小院 哎， 我们家院子好。 得，山不高根清，水不深根秀，花不多根艳，竹不密根平，亭不宽根雅，朋友不多根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这是我们家吗？ 卧龙岗。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啊？ 王家大花园。 王家大花园。 对，花园。 您说说， 花园依山靠水，梁弓制造，圆清宽阔，内外旌旗，四周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凌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去看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达有秋千一架。 这是我们家 聊斋。 聊斋了， 聊斋西湖 啊，西湖 修筑不是你们家茅房 啊？ 茅房 不是我们家茅房， 王家大茅房， 王家大要这么大茅房 啊？一不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嚯 啊， 那您说说 多讲究啊！ 啊，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比鼓楼都高。 是啊， 山石高，耸溪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琳琅，玉砌通香，花石围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红楼梦》 啊，《红楼梦》呀， 大观园， 大观园， 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老 王什么？ 别说 花园。 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行， 我不理你。 哎，别推， 别， 哎，说了， 别说了， 说说行不行？ 这不成心吗？拿人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你让我说什么？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王家 啊， 老王家花园啊，平常 啊。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啊？ 都说我捧着吗？不是奉承吗？ 说。 哎。呀， 在哪 儿？你家叫王家花园吗？ 啊， 都知道吧？ 在哪儿？ 王家花园 啊，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哦 哦，皇家花园。王家花园在哪儿 ？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在哪儿？ 不知道 啊。 王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你爸卖乌豆，哪儿花园？ 这不是成心吗？ 完了，好好说。 你别说了， 这回说说你们家。 你别说 你们家呀、啊。 别说了， 提起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我不听了。 哎、我有好。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不，想当初， 我把你推挡一下。 哎，别推 啊！好。 这你咱们家街坊，这不是玩，这不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我谁跟你玩笑？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轴啊！你才轴呢！ 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哎，我问你这，你哎， 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我跟别人玩笑？ 这是哎不， 爱得着你吗？ 这一说笑话就这夯牌没有？ 我夯牌啊？ 掉脸了？ 我掉脸啊？ 完了，我怨我怨我。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杆我就打我开心。 完了， 去， 别着急吧。 多少元呢？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声，出去。 不会骂 我，打我，出去。 我打你了，耶！ 打 照着你， 打，我怕你别扭啊。 我不别扭。 哎，我哎，你看那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怨我， 罚五块钱，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五块钱， 你不在乎钱， 哎， 你不在乎钱， 哎，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钱， 没关系啊， 嗯， 你罚五块钱，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哎， 罚我， 我，你罚五块钱， 罚几块， 你罚，你弄车钱， 罚我。罚几块，我这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啊，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啊？ 罚， 我怎么能罚你啊？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啊， 你罚， 你说那什么呢？ 那叫罚罚，我不在乎，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 像话 啊？ 那有什么 罚？ 你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一块。 我说是找你五毛。 这心眼儿话， 还找五毛？ 多远点？ 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说说你们家， 哎， 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 哎， 行不行？ 高台阶 啊，对了。路北的广亮大明， 哎，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天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好，吃完就拉呀、啊， 怎么省事嘛？ 没听说好分开吧？ 啊、东跨院厨房， 哎， 西跨院呢？ 茅房。 西跨院茅房， 哎，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哎， 进屋离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好， 迎面摆丈八条案， 嗯，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啊， 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对， 女杀鱼的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石涛，你们家有一张二穿云镜，一丈二的歌剧盖，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听着。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 是啊， 你爸爸代表上谱。 上谱。 一道、一个道、九个道、九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巧对、单巧对，有位立位，一位拨拨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我搬家。 刚刚我们欣赏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夸住宅，下面我们就来接着说。马三立磕完头后，师父和他说了些什么呢？马三立心里也想师父一定会严声厉色约法三章，不料周德山只是咧开大嘴乐，一手拖着红纸包着的小铁，一手做出要搀扶的样子，连声说不说什么了，都是自个儿的孩子，看着长起来的。三立从小就老实，不会淘气，学吧，好好学吧。